将我的爹爹名叫风雷上，户部尚书版亲王，我的名叫风家齐，再若胡言天下王。 为什么白衣上披风郎？ 听我仔细诉衷肠，自从庙里迁移变，我无心读书做文章，公主病慌忙，我搬到了医生上楼堂，到如今公主病更已治好，我年相仿冒相当，就该找我做东床，就该找我做东床。专品才郎之物，今日此笔已到我手，想必这婚姻成就了啊！哈哈，叫道刘天化呀，刘天化，我那老爷父啊！王爷， 俺大狂徒竟敢假扮医生戏耍愚昧，来来来，随我上殿面君。 哎呀，公主救命！ 哎，嚷什么？ 弟弟，这是何意呀？ 哼，一般的好事还来问我？ 既然如此，弟弟要放明白些。 啊！我还要放明白些，那他，哼，你怎么将他放跑了？待我走于万岁之道，哪怕杀不了他这个假医生。 弟弟，弟弟。 好姻缘遇魔杖，无情关灯打鸳鸯。赵玉梅，快快快快与我备下马，小莲与我换衣裳，皇上今天奏一本锦绣王。 我有个儿子， 我有一个儿子， 他叫什么？ 冯家进。 大胆风雷上，你养子不教，戏耍老夫。来来来，随我上殿面君。 啊，先生先生，有话请讲，莫要拉拉扯扯呀。 哎，不要讲了，走走走。 哎呀，这是从何说起呀？

要洗洗玉妹，下下那驸马，到后来再成全一对并蹄花。但封家境怎样假扮一生洗刷愚昧还不从实将来 万岁。我本是安分守己一书生，家教森严不敢不行，三看愚昧是我的真诚一种，尊敬仰慕这位女英雄，没良缘有没有有正，双脸玉笔来做证明。 臣妾万岁君无戏言，就该将我儿召为东方驸马。 臣妾万岁封家进假扮一生骗取双脸笔，万岁就该将他斩首。 招啊，若不将他斩首难成国法。阿玉妹，你的婚姻大事自有兄王我与你做主，那时 有 将封家进推出斩了。